在张信哲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许茹芸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生活的历练呢，带来这张专辑《北纬六十六度》当中呢，这首和阿莫龙合唱的曲目叫做《男人女人》。 机会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出现。 想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绝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苦乐一生。 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 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 还是 绝不会狠心对谁。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个小节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到这一首非常可爱欢快的歌曲，来自南拳妈妈，叫做《香草八铺》，收录在他们2004年发行的《南拳妈妈的夏天》专辑当中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。 昨晚下过雨后，操场一时晴了之后，篮球赛的视频也没有看过，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，操场的青色。 好像都是飘到我梦中。 上课的时候，稚气的脸孔还在想那颗球怎么老是投不中。最后十分钟，大家开始倒数比赛，谁先冲到福利社？ 这么听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成了如此念旧的镜头，在离开之后，场景人物画面是空洞，还没变过。 校门外卖把布的老婆，那胡须越长越多，放学后来就走上几次，我留到最后。 苦练再苦练，经过人生看不见，先别想那么多，反正选不上我。 身上上半身的发箍。的时候，强者跟着在背后，希望了上帝保佑， 劝自己别再孬种，埋在你想找马虎， 叭叭叭叭叭叭呼，也该冲到大手中。 刷刷牙，洗脸后，早餐从来没吃过，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，在外地走来不及假装，经过锦江市站，星期过后。 出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？怎么成了如此念旧的镜头，在离开之后，想起人物画面是空洞，还没变过。 为了从前怎么拒绝，时间在向前，视线画面不断重演。 刚刚听到的是非常校园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南拳妈妈，叫做香草八谱。接下来时间呢，继续带你听到孙燕姿这首歌曲呢，也是非常的轻快的甜蜜，叫做 Honey Honey。 期待一个好日子，工作不是我操心，能随便想想东西。我哦，喝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。什么也可以，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我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措手不及，却只能想想而已。 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我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哈尼哈尼，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陪你。哈尼哈尼，你是否想亲亲密密，还是喜欢这段距离？哈尼哈尼，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总是没时间。 没有芬芳一辈子，

想那个人，忘了一生中爱你也伤你最深的人，总会有一天爱淡得像雨泪，还不在的余温，却让你尝到什么是 一首都市民谣曲风的歌曲，来自彭羚，叫做《给 Lisa》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是送给你来自苏慧伦的《天下大乱》。 我搞不定命运，我自己摆平，善解人意，百无禁忌。 就在心上，我 我满满的心事装满空空的行囊，在那遥远的远方，在那遥远身边的地 沉默爱你不知有多久，我愿付出我的生命和所有，我要你不顾一切跟我走，去向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第一首歌曲呢，首先带你来听到来自梁朝伟的作品，这首歌呢叫做《最后一支舞》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《风沙》专辑当中。一起来回味一下这一首歌曲。 黄微微的，像一场微醺的沉默，风懒懒的。就随他放纵，痛苦又快乐，翻滚着爱与恨，吵闹闹世界，我听到他的寂寞，拥抱以后又流出什么？最后一支舞，他的手慢慢的在抚摸，轻轻的贴着我每一步，梦已醒，跳过了最后一支舞，我还能听到他的心跳，空气中充满他的气息，我们做过的梦像尘埃，扬起又滑落。听到他的寂寞，yeah, 跳最后一支舞，她的手慢慢地在抚摸，紧紧地贴着我每一步。梦已醒，跳过了最后一支舞，我还能听到她的心跳，空气中充满她的气息。做过的梦像尘埃，扬起又滑落。巴拉巴巴，巴拉巴巴，在从头来过，是对还是错？ 这首爵士曲风的歌曲呢，来自梁朝伟，这首歌曲呢叫做《最后一支舞》。接下来呢，继续为你带来莫文蔚这首歌曲，收录在她1998年发行的《I See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呢叫做《Let's Fall in Love》。 想他的时候，风突然就停了，好像老天想聆听我心里动作。Let us fall in love， 他都不晓得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这样承诺。 Let us fall in love， 在匆忙人世中，我从来没怀疑选择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